記得當年 講一啲古仔啊，阿徐克呢套戲嘅古仔啊，咁咧拍戲好難拍戲咧，嗰啲個場景閃雷閃電咧，梗係假噶啦，搖下嗰個嘢啦。徐克唔係啊，唔知咩事拍碟變咧，就一幕咧就話：誒、欸、等啊，等到真係閃雷閃電，哎嚟啦拍啦，哇！用真嘅嘢，喂！徐克佢唔係傻咧，都應該 咧。始終浸個羊水咧，就真係會係咁嘅。 不過 鬼佬有啲時候咧，佢哋 check 拍啲戲咧，佢哋真係 check 埋個天氣。 係、 啊。要等閒雷閃電爆佢先至拍。 咁同埋因為當年冇咁多電腦嘅效果 啊。以前啊，你問阿之晴，以前都係咁嘅，揈下嗰啲咩鐵板啊，令你閃下光就係咁啊。佢要揾真嘅雷電啊。 咁但係你又知唔知 道？可以認真到咁，你咪傻啊！ 徐克早期啲戲咧，成日都係咧虎頭蛇尾嘅，因為到最後就唔夠 budget 拍噶嘛。最經典嘅就係《蜀山》啦， 等 係啊，導演費去 補 係啊，係啊，你等我，你得閒雷閃電啊！ 咁成日冇試過 等幾日。 嗯，徐克合作過， 我識佢嘅， 係 合作過電影就未。 O K， 七劍嗰陣時同佢睇過喺澳洲睇過後期咯。 O K， 即係咁樣咯。 係 睇嗰時就。我嗰陣時我識佢係，我識佢係因為 傻 我僆仔嗰陣時同佢配音配《倩女幽魂》第三集嗰啲。 做邊個？哇！你咁早已經咩㗎啦？ 配學友嘅。 哦，係啊。 跟住咧就成日同佢傾。 咁啊要睇翻啊！ 即係同佢傾偈咁啊，跟住就問佢想拍咩電影嘅。 係。 我話點解你唔拍下張敬亭嗰啲？誒，嗰啲戲唔係我拍嘅。 咁係啦。 佢話佢成日話啊嘛，佢要拍一啲快過地球轉。 佢有冇同你講佢想佢嘅抱負係想拍孫悟空㗎嘛？ 佢好多 西游记係啊，咁啊 西游记呢个呢佢呢个呢又係尖叔个抱负嚟嘅。 佢有个劇本喺佢个喺工作室度㗎。嗰陣时我同佢做访问嘅时候就试过。因为我嗰陣时就我同佢做过同电影工作室嗰陣时我就做过佢嗰个妖兽都市嗰陣时呢就做。 第几集啊第几集。 做 Making of 第一集真係妖兽都市。 有第几集。 日本嗰个动画。 我知。 黎明李嘉欣嗰个啦。咁我就跟足成套戏啦，因为要同佢做个 Making 嗰陣时就。 佢都算係最早一个香港人去拍合拍片。 算系咪啊？ 系啊， 七剑嗰阵时， 七剑系咪啊？ 第一套 王飞鸿， 王飞啊，系啊，系啊， 王飞 系啊，即系点解头先我第一节尾嘅时候要播王飞鸿咧？即系我觉得就系王飞鸿嗰阵时嗰套第一集嗰套咧，系一个即系嗰啲咪就叫创意咯，即系嗰啲就系叫做香港嘅嗰阵时嘅电影嘅一个创意嘅代表啊。譬如话点样将个王飞鸿年轻化啦，将个西瓜跑原来识讲。英文 就有，即係有嗰個， 就係揾到嗰條路咯。 哇！呢啲咪就係創意啦，即係呢啲嘢就係今時今日真係揾唔到啊！咁同埋即係我諗同埋就我諗佢一個好代表住我哋嗰一代睇電影嘅人啦，因為新浪潮嘅即係我諗對我哋嘅影響係好大啊！即係咁，所以今晚都係要揀翻兩套即係同徐克有關。 即係我成日我話佢傻啦，但係我話聲佢係我一個最即係暫時香港導演我最中意嗰個。 不過不過我係嗰句，不過十幾年之後嚟緊上一套。真系呕血！ 喂，唔好再讲，唔系呢个冇办法，呢个揾食噶嘛。 东海龙王 以前讲过俾你听啦， 即系我成日觉得徐克咧最叻系咩咧？先用周迅讲完， 唔系我咪再讲一次，因为我哋咪好幸福咯。因为我哋出世出得早啊嘛，我哋咪见到真正 嘅嘢。最早嗰个时候。喺就系头先我讲喺澳洲做紧 mixing， 后期做三 mixing 嘅时候，佢咪讲紧咯，就系讲紧狄仁杰呢个。 哇，咁早啊！ 系啊， 咁啊早过大陆个电视剧， 系啊嗰阵时就做咗七剑后期嘅， 系 即系咁样咯。 哦，七剑后期 ，OK， 七剑后期又有应该有狄仁杰啦。 嗰阵时就开始， 我以为你系《倩女幽魂》年代啊， 唔系唔系唔系嗰年代，嗰阵时系讲紧拍呢样嘢嘅。 嗱，又讲我哋， 但嗰阵时听个古仔咧，唔系而家咁样， 系嘛？又讲我哋今晚呢位嘉宾啦，我同佢其实识于微时啊，冇乜人知啊，真系。张感情， 我个都识噶嘛你， 我做过佢老细嘅，知唔知？ 我拍佢啲卡拉 OK， 拍我啲卡拉 OK 噶， 做紧演员， 系啊， 做紧演员。记你唔到啊嘛，你唔记得你啦嘛？ 我佢拍嗰几日，佢拍嗰几日 个 个倾低声，我都喺度噶。 咁咪 你听埋我讲先啦。 你识佢，佢唔识你咯。 我想讲 插嘴啊！ 我想讲就系啊，我想讲就系咧，佢嗰届演艺咧好多猛人噶，特别啲女仔先犀利啊。 例如 关宝慧啦 ，OK 得， 朱茵啦， 又得， 仲有边个？仲有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边个啊？ 刘亚丽啊， 唔系刘亚丽， 苏华， 苏华啦，苏华又 啦， 嗰阵时咧。 我嗰陣時呢就係佢演藝 cast 幾個呢張錦晴係唯一一個 cast 嘅男仔嚟嘅。跟住之後呢頭先提嗰三個女仔呢都係我 cast 中嘅，即係後尾就變咗明星啊， 所以你有慧眼咯， 慧眼嚟噶， 我梗係知噶，係咪先？ 我 都係你識佢，佢唔識你啦。 我最記得揀朱茵咧，係點樣去揀朱茵？ 大波咯， 唔係嗱，我話俾你聽，你問下感情就知啊。朱茵咧，如果你真人睇咧， 好細粒， 艇妹咁樣嘅，彈家妹咁嘅，尤其是後生嗰陣時， 咪好蠢咯。 咁跟住咧，有人就 challenge 咗，點解要揀佢咧？咁我就話喂。佢个名 蠢咯， 佢个名得啊嘛，有咩人个名会叫朱閪嘅咧？咁我就拣咗朱茵啦， 我真系信啊呢啲，系呢啲佢讲嘅，我真系唔信。 真噶， 好唔信。 广告时间俾我讲讲先啦。OK， 咁啊，最后一辑嘅第二辑最后一集嘅《漫不经心》啦， 今晚上又系 上咗啦。OK， 咁就一扎嘅漫画家上 见抽啊呢一扎。 咁点解会有嗰即系点解会有咁多嘉宾喺度咧？OK， 个原因系我哋嗰日录音嘅时间就系马荣成，即系马 Sir 佢本身嗰个嘅个人嘅漫画，即系嗰个展览。 马荣成作品展《一个英雄的诞生》 开幕。OK， 咁咧，咁然之后咧，其实咧由今日我哋而家做节目啦，直至到去10月20号咧，都可以去 茂来街 去睇嘅。咁喺边度咧？就系喺湾仔茂罗街嘅7号。OK， 咁就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啦，系啦。 我顺便讲。少少啦，其實 我又順便講少少啊，聽日咧排籌啊，星期日啊排籌啊，可以攞親筆簽名啊， 3点至4点， 仲有冇補充？ 冇啦 ，OK， 到我講少少啦，好多集其實都想多謝阿馬 Sir 啦，我記得我去英國嘅時候就 miss 咗佢嗰個 風雲盛宴 啦，咁啊再次同佢講一聲唔好意思，同埋聽翻嗰一集嘅漫不經心，其實個好正嘅，即係我自己覺得錯過咗一個真係一個好正嘅盛宴啦，咁同埋即係喺度順帶一提咧，就係好多謝即係阿馬 Sir 同埋星武尊佢哋，咁啊亦都即係幫我哋 record 先開台以嚟，即係幫我哋做咗兩輯定三輯啊？ 兩輯 係啦，咁就已經完成咗兩輯嘅節目啦，咁就暫時。跟住落去我就唔係好清楚係點啦，咁但係即係 anyway 真係好萬分感謝阿馬 Sir， 咁同埋就係一班即係上過嚟漫不經心嘅節目嘅漫畫界嘉賓啦，咁啊好樂見阿馬 Sir， 即係一句說話好認同好有共鳴嘅，就係、是、人生真係去到某一個年紀就可以要去一個另外一個階段，好羨慕你啊，大佬！ 你又可以， 唔係好多人係唔得嘅，我都想啊，但係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咁所以即係我身邊有一位朋友可以做到，咁我好開心。 咁樣講啦，係月一號咧就係馬永成倒數12本書啊，叫做 OK， 真國慶添。 係，總之簡單嗰句，預祝阿馬 Sir 新嘅人生階段有一個好開心、好好嘅一個開始啦。 好，第二樣嘢我要問一問嘅，喂。牛，你个节目完咯， 围住个半， 最后一集上咗，系啦， 最后嗰集咧，我抄阿马 Sir 咧，向自己致敬，我又系佛山大炮系个咩人咧？佛山大炮就系一个写微博叫鸡，写微博叫鸡嘅人，跟住俾人拉钩咗，即系咧15日啊！我向佢，马永成向佢自己致敬，我又试下。喺節目向自己致敬啊嘛，咁呢啲佛山大炮 啊， 似我啊， 你唔明啊？牛講咩咧？就買翻本啊， 買翻本 新嘅一期嘅馬上本咩啊？ 唔係馬永成嗰上次， 你頭先嗰本咩嚟噶？ 唔關事， 你攞我本書嚟啊？ 風華 天下，唔係頭先佢講阿馬阿牛講緊嗰個咧，就喺今期嘅天下畫集咧，就有一個類似嘅故事嘅。 我唔係一樣嘅，大佬，你記錯曬，大佬， 唔係呢個啊。 啊，馬永成嗰個故事係我有機會講， 有機會先講。 佢嗰個喺黃江爭啲俾人屈嘅咧，真係有得講啊！你先話就先，你唔 頭翻你講啦。 咁啊，另外第二樣嘢啦，你係講咗話完啦 ，OK？ 咁跟住會點啊？ 咁跟住就 度緊㗎啦。 其實 度緊㗎啦， 都懶時報啦。咁就有應該係兩個禮拜之後啦。啊，咁啊出街啦。 大把嘢你大把話題。 暫時就係諗住係做兩節啦，都係兩節嘅啫，唔會做一場啦。咁就食你唔死咧，一喺圍住個部嗰度咧就叫幾受歡迎啦。嗱，因為馬永成都去食啊，話聲咧啊，咁啊幾受歡迎，我就擺落去啦。咁當然食你唔死之外咧，我仲想諗多個環節嚇，嗰個環節咧我咪同阿的傾，我就唔公道啦。我同阿的傾咗，阿的係岌頭，我先做啦， 傾咗先啦。 好， 咁就兩個禮拜到啦，應該兩個禮拜到啦。 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住啦。都是咁講㗎啦 ,ok, 嚟緊冷血上都好都係逢星期四會員下載一定㗎啦啲嘢。好咁就搞返俾件事。 返嚟繼續。 返嚟繼續講下電影，我哋頭先講緊呢就劇本啦，咩即係喺中國呢，你如果你想寫劇本，除咗廣電局嗰、那個嗰關要過之外，其實我覺得就係有時你諗一啲故仔 sell 俾老細都係有啲困難。 我係啊，之前先我諗返嗰個名啦，個名叫有話好好說啦，頭先。 吓有話好好說 啦，我記得 我都明嘅，我記得真係唔該曬，感情係嗰度真係好正嘅一套戲。咁姜文其實好多好正嘅電影嘅，係啊，即係 劇本好 係啊，好正。 但係都係最出名，都係楊子丹輝，記住 ，OK。 近期啫， 近期啫，你仲有譬如同有有阿寧靜嗰套咧，即係寧靜同夏雨嗰套叫做咩？又係我又咩？愛在陽光的日子，嗰啲唔嗰啲個朵唔響，喂真係喂， 嗰啲令佢成名。佢跟住呢佢成名咗之後呢，喂喺一個咁嘅環境裏面都仲夠膽拍讓子彈飛，你真係好嘢話先你聽。差唔多咁上下啦，我覺得。 而家仲係堅持囉。 佢直情堅嘢嚟㗎佢。 唔係傑斯實話喺大陸嗰啲導演唔堅持㗎，哎呀你唔明白。 傑斯講又話好說，其實成套戲就講緊個堅持。 嗯，執着， 真啱， 執着， 系啊， 啊，仲高層次我睇法， 系啊，唔系同埋有遠見啊，廿年前啊，就已經預示到中國係好撚多呢啲傻佬。嗱，譬如我舉個例，你話喂，你揾個大陸老細，喂，我想開套戲，講個失落嘅刀客。是不是怎樣有一個很坎坷的一個背景 ,ok, 我妻離子散跟住怎樣成為一個刀客哇怎樣很浪漫的跟住我又怎樣黑澤明 feel 啊等等。那個老闆一腳引你出去啦他說你看看中國個個禮拜我們都有刀客啦是不是河南在個巴士裡斬完人成刀那個又說跟屋企嗌幾句跟屋企家人嗌幾句交坐架42号 pass 喎，跟住 四廿又 B 劈一劈，跟住嗰个司机仲合作，哇！有人劈友啊，开埋套门，你落街劈啊！哇！你真系落街随住追再劈，十岁女仔又唔放过，乜都唔放，一劈五死十五伤 ，OK？ 咁你话你点拍刀客啫？你知唔知今个礼拜喺广州有一个仲劲嘅刀客，嗰条友喺广州怒江嘅，咁咧佢点咧？见到佢揸住佢自己踩住架单车，迎面嚟紧个僆仔咧，十岁又踩住架单车， 斩鸠佢。 啊，佢冇，大家唔识噶，佢就咁就一刀劈落去，劈落去手度优彩。好啦，跟住然之后咧，啲人打电话嚟去报警啦。咁你知广州啲公安几有效率嘅，半个钟头先嚟到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你睇到视频度睇到啊，咁然之后睇到咧成。嚟咗四五十个公安跟住然之后冇人夠膽埋佢身因为佢一路揸把菜刀跟住然之后到最后係走咗到依家冇人知道去边但呢搵到佢身份啦原来佢係街坊嚟嘅即係佢係嗰度喺嗰个小区度係街坊嚟嘅咁跟住然之后呢啲人问返佢佢话哦呢条友成日见到佢㗎啦佢有个習慣即好似我哋攞手机咁啊佢呢出街攞菜刀跟住而家再踩緊單車嘅時間再都係擺喺個車頭度嘅。跟住一日到黑就真係把菜刀㗎喎。但係呢條友呢係有正當職業㗎喎。咁你話你明唔明啊我想講咁多嘢就係你寫個咁嘅劇本呢即係如果譬如以前香港老細真係一锤打瓜你啦你嗰啲飯博位咁多冇人即係點會現實生活有一個咁嘅人。 你無啦啦斬一刀啊。 無啦啦斬一刀冇原因嘅。即係如果我係老細就喂。 即係精神病啫。 係啦即係如果我係老細聽完傑斯咁講喂。 唔一定㗎唔一定。 佢冇精神病㗎。 冇精神病㗎。 佢仲有個老婆啊！個老婆就話：我老婆總氣定神，佢成日都唔翻屋企㗎啦。咁啲人就問佢話：你驚唔驚佢斬你㗎？我都慣咗㗎啦，咁樣。 即係其實 係啊。咁你明唔明啊？我講完咁樣就係、是，如果牛係老細，阿牛嘴話：傑斯，你咪黐撚線㗎？你翻去改個劇本佢啦。你講呢？喂，都冇即係冇可能㗎呢啲嘢，你明唔明啊？ 但係阿牛係老細唔會㗎。阿牛係老細，梗係唔出奇啦。你睇你同阿桂思傑嘅恩怨。关我撚事咩你又搞埋我。咪你撚着囉喂你受咁样多压力咁你咪屌你去你咪斩一个唔相关嘅人囉你同阿桂思傑嘅恩怨你咪搞我搞我同你啦咪一撚样冇分别嘅。现实生活好撚多。 咪喎我讲多个古仔俾你听我 sell 个咁嘅古仔俾你听啦。你话警方 破到一个毒屈、嗯、OK 咁捉到一个人呢喺个屋企入面制毒、 嗯、 而呢个人个职业呢佢係一位老师嚟嘅，然之后佢同你讲，佢话我夜晚，哦，佢係争少少，佢係物理老师， 物理老师加你啦 ，physics 就唔系 chemistry 啦。 跟住咧，佢又俾人捉到之后啦，咁然之后跟住咧，佢同啲警方讲，哦，我啊想搵多个钱啫，我夜晚好勤力噶，我夜晚系一路备货，一路制毒噶， 几励志。 喂，如果我 sell 个咁嘅古仔俾你，你又 buy 唔 buy 咧？ 唔出奇噶，我都觉得唔出奇噶。 唔系啊嘛， 即系嗱，你又要知道啦。 但系就真系咁样发生。 但其实喺美国都发生过一个类 似啲吓，好荒诞好拍噶嘛。 唔系噶，但系你谂下啦，喺美国都发生啲咁嘅例子啦。佢朝头早系一个幼稚园嘅女教师，夜晚系一个跳舞女郎。 嗯， 喂，其实呢啲又例子喺美国都有啦，唔系 呢个 唔系超现实，现实嚟噶，现实嚟噶，现实嚟噶。 西方嘢讲，你可唔可以咁讲咧？你可唔可以咁讲嘅？我朝头早一个城管借法例一个小 贩， 咁样捻啫。 喂，有机会呢条桥， 但真噶嘛？ 喂，真噶， 系 噶， 系 真 话， 系 我哋唔讲大话噶，我哋 日头就捉小贩嘅，但夜晚佢自己系小贩。嗱，你系咪 精神好？ 咁所以你话，我咪成日讲啊，周星驰系摸捞噶嘛？你话，所以咩一路冇心面咯，冇心面咯，因为你写完个剧本出嚟。屌抌撚咗佢啦屌 又 你根本唔能够现实生活强化 你拍埋晒嗰啲咩咩咩罗伯迪尼路咩的士嗰套 的士司机收皮啦屌你 小朋友你六岁嘅小朋友 係囉 过嚟 过嚟 啊我打啱真话你听眼 哇 係囉小事啦小事 啦知咗线㗎系咪先真 係而家新嘅讲法就话 係 开头就话攞眼角膜原来连眼角膜都冇攞 佢而家个眼球系抌咗 喺隔离 即是佢手痕啊你明唔明啊挖眼挖佢眼嗰个人。 开头都仲话情有可原啦我情有可原屌你俾人屌。即係话开头佢话佢挖咗隻眼攞个眼角膜。 係啊。 听讲而家有另外一个讲法连眼角膜都冇攞係纯粹挖你隻眼㗎。 喺附近搵返。 搵返隻眼。套 眼球喺度出嚟啊。 但都可以系咁嘅。 係啊。咁所以 你即係自己收嚟 啦。可以理解中国系冇恐怖片㗎嘛因为你现实生活真系恐怖过恐怖片。 你话讲荒谬你荒谬得过我屙督尿落个尿兜法啊滴咗两滴 一嚿水 滴咗两滴落个地下里面屌你老母竟然要罚一嚿水你荒谬得过呢啲 係呀 咪先嗱但我就荒谬到点可以執行㗎呢 喂狗喂呢个你讲开呢要提一提所有香港朋友喎因为你经常上深圳嗰啲呢 ,9 月1号开始实施啦。OK， 咁但系问题系点样執法呢诶，讲讲条例好唔好 ？OK， 好 条例系点啊？你讲嚟睇下。 就话咧，如果咧你小便咧就写得唔正啦，尿兜只谷下尿兜咗几字，尿槽唔关事啊， 系 吓尿兜，咁咧就滴咗喺落到个地下里边咧，你就要罚一嚿水啦。OK， 射歪咗， 射歪咗。OK， 前列腺有事嘅人就唔可以。 咁某程度咧，我系觉得咧，佢系帮紧一啲啲咩彭程医院啊。咩医院呢做啲前列腺手术嗰啲呢好嘅我觉得系咁样嘅官商勾结㗎嘛深圳就讲緊啦。咁我成日觉得呢条例呢 有咩问题先 针对我囉。 唔系我觉得首先就系犯咗第一样嘢犯咗歧视先。 唔系 喂你直情系性别歧视啦。喂你淨系针对男人㗎咗喎女人有几何射歪个尿兜啊。咁你真系直嘅。首先呢条例就系性别歧视。 佢只系针对个尿兜啫。你尿槽冇问题嘅。 唔系性别歧视佢只系收窄个范 围。尿兜啫。 收窄范围。 即系我问题系喂大佬喂你有啲肾亏嘅类似阿滴嗰啲呢唔好话啦阿杰斯嗰啲啦喺感情嗰啲肾亏嗰啲呢你只滴落去啊喂我唔系啊我大镬啊我射落嗰个尿兜度系反弹浅翻出嚟，滴咗落地下，我都濑嘢啊！我都濑嘢啊！或者喂，本质系你健全嘅，好似我咁嘅咁劲嘅，我又要濑嘢。阿张锦晴同埋阿杰斯呢啲废废地嘅又濑嘢， 我就 唔系公平噶嘛！ 大家咁冷漠，我就呼吁大家啦，捐5000蚊上嚟，屌你又表演一次，点样话射完会反弹？ 喂， 系啊，我哋今时今日都系。 系你话即系要罚100蚊啊？ 系啊。 喂咁如果係咁嘅话咁其实更加会令到啲人更加扑街㗎喎。 咁样呢 屌你咁我算撚數，屌你抌撚低100蚊喺個地下度，跟住係撚射緊追 100蚊。戇鳩啦！我直頭唔喺個領導度射啦，又。 你講呢個例子，有，因為私家請嘅人一定有。 係啊， 你咁撚串啊嘛！ 屌你咁撚串，屌你我咪收鳩。 我救火。 係啦，幫你洗乾淨個馬桶。 系咯、 啊，基本上我喺尿兜都唔用啦，以后话，我成喺尿兜度就要罚钱， 系 啊，咁我咪写手上洗手盆十蚊。 第二样嘢， 唔系我问题啊，如果 更加鼓励啲人喺街度屙尿， 唔系我呢一督尿射喺个洗手盆嗰度，系咪唔使罚钱先？咁屌你老味，我射喺手上盆度啊！你真係鼓勵人哋寫手水盤啫嘛， 就係咁樣係嚴懲嚴懲嘅，令到你哋唔會咁做。 唔係呢個亦都符合， 呢個係喺哲學上係基本上係唔痛噶嘛呢樣嘢。 唔係呢個咪符合 哲學，大佬。 你即係好似你有法例，好似早排嘅廣州話，即係你一定要。咩时候要探你父母？ 系啊系啊系啊！ 上回家看看， 系啦， 嗱，即系冇搞捻咗，搏瓜瓜都唔系啦。 你搞好你自己基本嘅教育先啦。 呢个咪太正常，符合咗成龙大哥讲咯。 阿伯瓜讲啊， 个社会系乜嘢都要管噶嘛。但即係佢認為法就已經就可以搞掂，係搞唔掂。 你點管先？ 核心嗰樣嘢你都唔搞佢，咪你 唔係唔係個問題係你點管啊嘛？ 你另一個 你係咪有個撚嘢會走嚟 條例 諗住你條章？係 啦，冇錯。 條章 喺個廁所度裝視頻， 係咪先？啲視頻都係俾人裝。 唔係啊，而家已經有 環開罰抄啊， 係科技可以解決到。 例如咧， 感應器 係 哦，你屙得你下低個 明 嘟嘟 應 應。 英眼啊， 今屆英超就嗰個儀器就 大球都係啦， 英眼啊，冇錯，冇錯。 你問題係要有幾多人去執法啊嘛？ 唔係啊，已經有環衛工表態啊。 你唔使執法㗎，佢有錢，佢抹 cap 到啲水，跟住咧就整一啲。多功能性嘅廁所，喂，你又感應 係啊， 一著二拜，窗， 跟住就 閂門， 閂門，閂門 ，OK， 你出 先閂門， 閂門，跟住你， 跟住就有幾個，跟住有幾個武警就會嚟噶， 上邊咧就好似我哋 頭先睇完， 係，你閂門，開機關，開機關， 就落嚟，喂，屌你老味，你只要你。入咗100蚊， 系 啦，四日定房翻嚟， 恢復原形。喂， 好可以咪冇得 咁 辦？ 感情真係好嘢，唔係因為我話俾你聽， 創作人啊嘛， 你可以再刪掉啦， 再刪掉。 創作人啊嘛，呢啲咪 感情係幫咗深圳政府個大忙啊，因為到依家為止， 開始攞錢， 係未諗到9月1號點樣執法嘅，因為環衛公已經先表態，就係你唔好搞我啦， 我俾人打啊， 我入去捉㗎。 喂，頭先全喺今時今日已經係成為低科技，佢哋 係 做到啦已經啊！ 但係都有問題嘅感情， 有乜問題？ 因為嗱，首先就係 OK， 我 buy， 我係深圳政府 OK， 張錦晴先生，你呢個方案我 buy OK， 好啦，跟住 budget 唔該俾過嚟，咁啊，然之後又打1000萬到啦 ，OK 1000萬，咁我同上頭申請1億咯， 1億 攞到之後咧，就會俾50萬俾黑狗仔俾你搞，咁好啦，咁你唔夠錢又要做啦， 搞個假嘅 全部咧就變曬山寨，咁啊，然之後咧到最後一出台嗰個問題咩？就係係又必唔係又必，嗰個上面天花板係又加落嚟，唔係又加落嚟， 你機關係又開唔係又開， 冇錯，到最後咪又係搞出個大龍鳳， 而且真係好撚簡單。 最後就點咧？就好似阿的剛才講啦，所有深圳人咪出曬街攞尿咯， 都慣㗎啦， 係啦，一係就唔屙，一係選擇唔屙，一個控訴嚟嘅， 一啲法例，唔知次次都係咩9月1號喎， 係 禁煙又係一個問題啦， 再咁推演落去咧，咁就。佢就慢慢將呢個深圳啊，就成為一個高科技嘅城市。 冇錯，超英講咪。即係點得閒呢？即係又係前兩年嘅9月1號，又係出咗出台嘅，係禁煙禮啊嘛。 係啊， 喺食肆就與香港一模一樣 啦。唔檢討效啊！ 喂，好實咁多年係一張罰單都未開過，唔淨止深圳啊，廣州。又係9月1號，上年定前啦，上年9月1號又係有 咁你有一單同情啲執法人員嘅，唔係你點樣執法啫？你真係冇得執法㗎，你淨係睇交通條例咪知囉，你點樣抄牌啊？咪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你一抄牌，佢就整個後波撞撚死你㗎啦！喂，大佬，你真係、你捉條友食煙，佢真係揼死你。 你咁樣講太你太真係。 即深谋阴谋论，我哋应该点样讲咧？ 系 我哋而家我哋闭国讲紧乜嘢啊？两个字和谐啊嘛 吓。 我屙督尿你都唔和谐，我屌你老母，我食支烟我都唔和谐，我点和谐啊？喂，阿爷好捻醒嘅，呢法例系有喺度嘅， 嗯， 执行为咗和谐，我梗系唔执行啦，话俾你听。喂，而所以你唔使惊，继续屙尿射过界冇问题，继续反弹，好似我咁嘅，我肾好嘅反弹冇问题，继续冇人执行。 有政策下有对策啦，即系一捻样噶嘛， 一定系咁啊嘛，话俾你听。 所以讲完咁多就系话你睇完中国呢啲咁嘅，每日睇住呢啲咁嘅新闻，你即系你想拍套咩戏啊？即系你啲剧本你点写啊？ 所以我 话将会 系将如果佢 所以咪要超现实 更新嘅话，系除咗超现实就系如果再。因为超现实佢唔可以行得太耐噶， 嗯， 佢再唔转嘅话，佢会灭亡嘅。我话 你想啫， 会开始系噶， 所以我觉得佢最可以喺咁嘅情况，即系头先我讲嘅，就系佢参考印度， 系 真系震度，因为咧佢比印度咧就好，印度咧只系得个一种嘅佢哋嗰啲印度， 系啊，其实 一个但系咧中国有好多唔同嘅省嘅文化或者唔同嘅种族啊嗰啲咁嘅即系 仲拍得来 啊，唔同嘅民族嘅歌舞片 系 咁样，咁基本上咧就佢一路咧就可以出即系点啊，佢宣扬佢个和谐，一样咧可以歌舞升平，一样咧收到版版声， 佢即系翻翻去文革嗰啲样板戏咁嘅啫喎，大佬。 样板戏咧就夹硬去宣传一样嘢啦。 系， 但系我头先讲嗰啲咧就唔使嘅， 软性 民风朴素，软性啲嘅， 系 开开心心，即系又过到去佢个安检，唔系安检嗰个 广电局，系 喺个广检。即系咁样咯， 唉， 冇啦， 唔系好攞命嘅真系啦。 我唔觉得好攞命嘅，讲真。喂，某程度而家，我哋作为国内嘅朋友，即系大陆嘅朋友啦，系唔需要点再入场睇戏噶啦嘛，讲真，咪悭翻好多钱咯，讲真。 你话， 即系而家系为咗时尚先入去睇嘅啫嘛， 系 咪先？ 即系 嗰几唔系咁嗰几亿， 我睇戏， 嗰几亿点样走嚟啊，大佬唔睇戏？ 真系嘅，为咗时尚。即係為咗炫富我先睇戲㗎咋。即係好似我睇下我啲 QQ 嗰啲，哎呀我今日又同我邊個一齊睇嗰套港產片啊，或者係大陸片啊，係咁樣㗎咋嘛。即係如果譬如嗰啲窮即係唔想睇戲嘅，即係連捐錢都唔想捐嘅嗰啲，喂睇電視劇咪得囉，咪睇電視睇新聞咪得囉。而家呢輪 啦，或者 係啦呢輪啲視頻係嘛，啱啱有一套超現實吓、啊、本來就係一個打貪官污吏嘅电影， 求尾变咗 家庭伦理大悲剧， 话声咧，喂，真系谂佢都谂佢，边个 可以做得到？喂， 真系高手，奥斯卡都应该颁奖俾佢，真系今次 几捻啦，几捻难谂啊！突然间啲珍珠拉出嚟， 系啊， 哇！屌你老母，我老婆，屌你同我个伙计， 系有路 啊！喂，大佬，你问我，你有冇问过伙计先？喂，大佬，你老婆几多岁啊？我搵咁多钱，佢伙计都搵唔少钱㗎嘛，阿黄山系咪先？哇，我使教你老婆，你咪傻撚咗啊？你搏下人啊嘛，唔使搏嘅，总之系可以攞出嚟。唉，喂，我都好惨噶。 唔系巡例啫嘛，个巡例俾口供嘅啫嘛，审噶。 唔系嘅，仲系周边嗰啲嘢过瘾啊嘛。跟住再我个大公子。我六年都冇回家看看啦， 系啊， 赖得啦， 卖18个月， 唔系 你话 大公子六年都冇回家看看， 脱离咗 嗰 个关系噶， 细嗰个18个月， 嗰个赖得啦， 回家看又赖得啦， 疏忽照顾老人家嘛，个直情 疏忽照顾 啦，最惨就喺庭上边嗰啲执法嗰啲人啊。喂，忍笑好撚真， 所以咪有 嗰啲咪交足气咯。 所以咪有一段嘢，有幅相，咪影咗啲停嗰啲停嗰啲執法嗰啲人啦，唔係執法嘅，喺度上網炒股票咯。喂，呢啲環境唔炒股票做乜撚嘢？係 啊， 我都俾上你睇一間。 哦 ，OK。 咁 買光大 撚嘢咯，即係可能嗰條友又請翻嚟做光大嘅，唉咁撚悶咁撚錯掣，咪賴撚埋咯。可能 係個前主席定副主席，咪就係同阿寶娘有關 嘅。係啊，你而家終於 而家咪計到呢條數出嚟咯， 你知點解啦？ 係啊， 而家啲咩石 有呢兩件事好有代表性， 分鐘一億， 唔係呢兩件事好有代表性，即係表面睇就係話，哇開明咗好多，公審薄熙來，係咪先？跟住之後就係光大嗰度，哇罰5億， 一分鐘1億喎。 喂阿爺 嘢噶嘛，乜乜乜，但系即系我哋点讲啊？换改朝换代，总有一啲咁嘅动作嘅。 你问下啦。 O K， 同埋当年放起来你做嘅嘢，而家你受翻， 同埋你系啦，冇错，同埋你真系其实即时谂唔到，你话胡锦涛上台嘅时候一样有做过呢啲嘢，你 check 翻一 check 翻啦。而家最简单啦，你问阿的啊，可能有事啊，炒下股票咪知咯。 开明啫，即系玩笑咩？ 点光大啫？石化咪有奶嘢咯， 中石油， 中石油， 中石油有奶嘢咯， 系啊，咁你咪 check 上面嗰条路咯，嗰条路一定 咁样讲，你 如果嗰用电嗰间会有奶嘢咯， 好多事咧有关事咧就会发觉好多大单嘢， 系咪先？ 系啊，一定有嘅， 系啦，即系嗰啲系十年一， 所以即系我听到啲人讲开明咧，即系 naive 到不得了啊，系啊， 好开明啊，呢一次俾微博直播都好开明啊，平时。审捻完你都唔知咩事、啊， 修正系直播文字啫， 微博直播文字都好开明 嘅，任佢写嘅大佬。 呢个上个礼拜讲咗啦，喂，唔紧要，起码有一百啊嘛。喂，如果我完全唔知道我靠估，喂，我真系点估到咧？我喺三点钟真系点解咁咧？嗌湘军落嚟解放啊，搏起来噶嘛，或者咧，我成日觉得系咁噶嘛，大佬，开明咗噶啦，起码。俾足花生你哋啲國民 ，OK， 唔會太撚悶，話聲聽。嗱，呢單花生完咗之後，咪嚟到阿李湘江個仔咯，李天一咯，你 哇呢個係啱，係啦。又上咯呢套戏， 唔系 啊，公审唔系即系唔系而家讲啊，我哋做定预告先啦，即系公审李天一又嚟咯，开咗第一庭噶咯， 李天一唔算系公审嘅，佢即系有预告啊，我觉得 吓审判李天一啦， 审判李天一 咁啊呢单就讲少少关于嗰个剧情系咩啊？强奸案嚟嘅， 我又讲少少强奸案啦。呢个李天一有前科噶啦。咁咧佢讲少少透露下，喺我节目讲过啦，我系讲少少，留翻呢一啲，我哋下个礼拜讲好唔好？即系传奇人物嚟。李湘江老年得志。有个生个李天一出嚟。OK， 李天一咧嗰时候就十零岁到啦。咁咧，因为咧佢就好得呢个老豆欢心啊，咁老豆就好重佢啦，就俾啲因为佢嗰啲演艺咧，佢啲艺术细胞系有嘅，好张感情咁啊，先可能拍下戏啊，跳下舞啊，咁嗰啲咁样，咁样佢老豆好锡佢，咁啊请咗一个家庭教师女教师讲英文嘅 ，OK， 就去教佢啦，咁你知啦，我艺术家嚟噶嘛，咁我对英文嗰啲我都反叛啦，咁就要呢个英文教师咧就坐喺佢大髀。坐喺个英文上司大髀，佢先肯学英文嘅，系学咩咧？可能猜 my bad 啦，可能学呢啲啦， 类似啊。 咁咧即系可能学下咧，坐得大髀多，咁大髀入边系点样唔知噶嘛？咁行咗去，即系细细个就已经入咗佢呢个英文教女教师嗰度，呢个补习教师里边强忍咗几次噶啦。 吓，哇，系噶 前科。 哦 ，OK。 跟住就梦甲咧，只甲咧就撕了咗。OK， 呢段已经传过啦。第二个故事呢就因 系咪啲传言嚟噶？ 系啊， 哇！呢单嘢话俾你听，系传咗年几啦， 唔止啊， 年几啊？呢单嘢 拉咗个， 唔系睇到 喺网上成日传言。 唔系李天一事件真系喺大陆咧，传到大家都唔想睇咁就系，真系有啲烦噶。搞咗冇几年， 唔系啊，佢强奸个女教师几年噶啦？ 呢佢轮奸嗰单嘢就年零到 啦， 吓 年零啦。 拖拖拉拉就搞到而家先开始开 始。呢单嘢我哋可以上下个礼拜先讲啊，我哋讲咗 一匹布咁长。 我讲咗呢两单经典先啦，咁强奸咗个女教师啦，跟住撕掉咗啦，撕掉咗真系冇事啦，系咪先？咁第二次咧， 轮奸啦， 第二次唔系轮奸，就一个打人事件。OK， 当时咧佢就系未成年，大概系十六岁到啊，揸住架宝马咁样，十六岁咧揸住个宝马，就喺度窄路度咧，就同一对夫妇，夹住咗。棘住咗，二话不说就攞嘢屌你老母打个司机，打到爆晒光， 最后有私了， 最后唔系私了，最后呢条友死都，即系呢个受害者咧死都唔肯得，就告上法庭，最后呢、這个李天一咧就要接受劳教，咁当时咧其实某程度咧。啲人就话佢系十六岁，其实 sorry 唔系，已经没年满十八岁噶啦。 啊 ，OK， 但系你知啦，喺国内嘅年龄可以改噶嘛，就改到十六岁，咁跟住咧就将 可以接受啲轻啲嘅， 轻啲嘅就唔使呢个劳教啦。咁喺年唔使一年啊，喺三四个月咧就出翻嚟啦。OK， 咁当时咧呢、這个李天一咧叫十六岁只系 ，OK， 好啦，过多几年， 某程度其實某程度真實年齡佢已經21歲噶啦。 嗯 ，OK 就係即係上年啦，大概上年到啦。 就輪噶， 係啦。但係而家咧，佢都係仲係未成年嘅喎。 嚇， 係啊， 都係16歲， 都係未成年幾多嗱？ 用18即係未夠18歲， 仲係未夠18歲。 OK， 嗱，你其實你睇下噶，而家係話呢個李天嘉係仲未夠18歲嘅。頭先你曾經講過啦， 號稱小霸王啊，係 啦， 真係 跟住咧就搞嗰單強姦案之後啦。强奸案咗，我哋有机会，我哋即系下个礼拜，我哋慢慢讲啊。喂，换律师都换三个啊， 好犀利 啊，好系一个， 系因为佢老豆又好犀利啊嘛。 得噶，喺国内有一个，即系永远都唔会长大， 唔会长大嘅小朋友。即系我想话咧，佢今年如果跟翻微博所讲咧，佢今年唔知系21定23。 但系听阿牛咁讲，佢玩亲嗰啲都系成人玩嘅游戏。 我同我美国有个 friend 讲话，喂。我個 idea 不如咁啦，即係大陸好多嘢呢，好多題材好拍，但係唔拍得。我哋可唔可以喺美國拍呢？ 係。 我哋還掂你美國 set up 好多嘢，好似可以做到好似搵返啲中國演員拍。 得唔得呢？ 即係佢拍得得唔係唔得。 唔得拍大陸㗎嘛。 好煩 呢個影你又影響中美關係㗎喎。呢個真係。 跟住我話你唔得呀，係咪你怕影響中美關係㗎？唔係怕影響中美關係，怕咩啫？我怕拍咗出嚟跟住中國第时话俾我哋听，我哋美国人讲大话嘛， 仲想黐啊嘛，即系咧， 美国人谂嘢呢个简直系，因为真系救命。 咁你如果譬如真系有得嘅话咧，咪下个礼拜我哋试下讲下你。 总结啊，今晚我哋讲啦，即系我都讲咗三节，都系讲中国嘅电影。 维持电影嚟讲啫，其实唔系电影嘅。 咁啊，即 係有幾段唔係電影嘅，好明白。 唔係，我哋導出嘅其實都係我諗即係今晚捉埋感情上嚟就係、是、都係即係作為我諗佢作為一個即係曾經喺香港電影院打滾嘅，其實見到今時今日嗰個電影都係即係有啲唏噓喎。 唏噓 係啊， 爆 唏噓到爆啊！咁啊但係 冇希望咯。你見到中國再咁樣拍呢啲戲，都係冇希望。 港產片， 即係我覺得係會死嘅。 即係如果譬如啲小品製作。我真係正經你講，小品製作喺香港淨係出咗好似許鞍華咁，許鞍華咁 佢越嚟越犀利嘅。 嗯， 以為就走到佢哋嗰啲罅去做啫嘛。 嗯、 你全部喺度摸，我哋叫摸貓，即係摸貓嘅愛情戲。 嗯、 自己演員喺度喊，跟住側跟嗰啲觀眾喺度睇，咁 喺度笑， 喊喊乜撚嘢啫？ 係 即係嗰啲咁嘅戲，即係夾硬嚟。你會見到跟住。成代嘅文化再轉變就冇噶啦， 唔係大導演就 會仲癲嘅， 唔係呢個係 成日話啊啲美國好撚多嗰啲咩開槍啊，搞到咧啲人開槍，喂，屌你中國冇拍過嗰啲，點解會突然 結束咁多刀客咧？ 刀客一去睇咯， 係啊， 羅州喺邊度嚟先？ 係啊，係咁啦。 唔係我自己嘅感受啦，每一次睇中國嘅電影，即係其實我都真係睇唔少嘅，即係尤其是我係零舍好中意睇啲二三線嘅中國電影，因為我覺得我成日都係覺得就係話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電影係反映到嗰個國家嘅即係一啲嘢出嚟嘅。 中國電影你睇得到而家？ 唔係啊，我想讲嘅就系话，但系而家，但系你长年累月咁样睇咧，每一次睇完嗰个感受咧，你系惊嘅，就系话你睇，你虽然话喂。我哋成日講笑咁講，你話喂睇，雖然話喂面嗰陣你睇到一啲中國電影係啲超現實電影，同現實好似好唔相符，但你睇到內裏嗰、那個嗰種價值觀啊，即係嗰種價值觀係假唔到嘅，係有啲係真嘅，而你見到嗰種價值觀你係驚嘅，真係驚嘅，係恐怖片嚟嘅，每一度都係恐怖片嚟。 如果嗰啲係，如果嗰啲係價值觀嘅話，就真係好得人驚 啊。係啊， 同埋你見唔到真係嗰個立國精神喺邊。 係啊，即係譬如話你話喂，即係你睇到好簡單一啲好新。生活性嘅时装嘅电影，你譬如话你会见到，原来而家嘅中国人系咁样睇爱情嘅，或者就系咁样睇自己嘅事业嘅，点样去爬升嘅，点解要读书嘅，即系嗰啲嘢咧喺电影度，喺中国电影度系反映到出嚟嘅。咁而嗰啲嘢你系真系会戥佢担心咯。 系唔系啊？你见呢啲电影都系咁样嘅。有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嘅。我睇好多好多电影都系啦。呢个女仔行条歪路啫，嗰条女仔行条正路，嗰条正路嗰条女仔永远都系得一个好好嘅结果噶嘛。其实某程度有啲都向好嘅方面睇嘅。 咁咪假 咯，系咯。 观众咪戆卵鸠， 咪大好友嚟呢条友咧，真系。 观众就会觉得戆卵鸠，你咪。 觸動唔到佢囉。 電影真係要需要人支持㗎、大佬，你學 你 一係 就 啦， 你就一係學，你就一係學。 唔 係你要支持，但唔係咁樣支持。 唔 係 咁樣支持㗎嘛，大佬。 你 用 良心去支持㗎嘛。 唔係好，我睇戲好簡單㗎啫，其實我咩片？ 我哋知你點睇 咩嘢片種 先。唔係你係講中國演員嘅演技㗎嘛。 唔係 講緊想講周迅啦㗎。 唔係又唔片唔片講，即係有時候因為入場睇戲，你睇下觀眾係要啲咩嘢啦。我要開心心輕鬆睇場戲，邊有好似你哋講到咁樣複雜？ 咁喂，咁咪的而且確有我哋呢種人㗎嘛， 有呢種人， 係咪先？呢種人咧就越嚟越少。係 啦，咁某程度我都係呢種人，但我會變一變。即係如果個片種係咁嘅話， 我都變咗啦，咪 你俾我開心， 咪唔肯睇咯？ 我唔睇又唔得啊！講真，即係有時可以入場喜開心心笑下，或者屌下都好㗎，點解唔入場呢？ 唔係而家變咗嘛，嗰個因為科技改變咗嘛，嗰、那個係微博 再睇 係 啊， 喺微博嗰度出現啊嗰樣嘢，無論宣泄感情又好啊，你點樣大家傾都好啊，睇完啲嘢，喂喺微博嗰度係同套戲冇關， 冇關 係 啊， 係啊，真係搞， 好明白，好明白， 係啊， 但講真， 即 係 你 起碼 你嘅意思係即係日常生活其實有好多嘢已經啊。可以取替到電影， 系啊！你所以嗰個電影，我哋所認識嘅嗰種電影咧， 係 失傳噶啦， 失傳啦真係。 我覺得係 啱，同意。 而家一種電影， 或者有啲嘢已經取替到電影嗰個 function， 係啦，係啊。而家我哋頭先喺度講嘅，而家嗰啲電影嗰個叫做 event， 一個 event， 一個 event， 大家湊熱鬧， 係啊 ，event。喂，我有冇我去嗰個 event？ 你有冇去到？ 我去啊，係咯，係啦，係啦，睇咗咯， 係。Okay, 喂，天機我睇咗啦。 食咩啊？跟住即係冇啊，同嗰 啲。係啊，即係人哋屌咁，你又唔冇得屌咁，你又好似好 啦。係啊，咯，係咯，係咯，係咯， 咁樣咯。 你某程度需要都入下場啦，不過最緊要係入場啫。有時香港有啲即係電影咧，其實合拍又好，唔合拍都好，冇觀眾入場，喂就揀死得仲快啊！ 好啦， 你可唔可以做一個好似我咁角色？ 嗱，依個 都睇下。 我晶哥話齋，嗱依樣嘢佢又講得幾老實嘅喎。嗰時睇港台一個訪問節目，佢話： 嗯， 你知啊？嗰時講緊好多年前講香港電影業式微啊。係，佢講啱嘅喎。舊時香港都有交做交花同特標帶啦， 都冇咯。如果 係啊，都冇咗啦。咁又唔係咁而係啱啱喎。咁而家個電影工業咪好似交花同做標帶北移咗咯， 即係當即係唔係佢咁樣講係某程度上啱嘅，但係如果 顺应个大自然， 顺应大自然。但系如果系一种文化嚟讲，呢种文化有冇去到去演变啊、延续啊，或者 成全 咧？成全 系咯， 依个咧就要值得大家系探讨。 所以点都好啦， 好， 你嘥少少钱入下场都应该嘅。 感情呢个结尾吓，大家自己再继续探讨。咁啊，今晚多谢阿感情上嚟啦。好啦，最后咧咁啊，送埋最后一只嘅电影主题曲啦。呢套咧烂片嚟噶，不过歌我好中意啊，因为大哥嗰啲系烂片嚟噶嘛。仲记咩？有套电影叫做《双龙会》啊， 即系孖 生兄弟嗰度啦。咁啊，电影主题曲好多人都忘记咗，不过我好中意一只歌啦，关淑怡嘅《地老天》。咁啊，我哋就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下个礼拜翻嚟再继续讲下啲大陆嘅嘢啦，拜拜。 是否可把爱定结果，盟誓是否可把爱定去实，离合未必分好坏，痴痴爱情真假太难辨，情在世间